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天，林叔问林瑶要了那天他寻迹而去的地址，直接去了租界，在林瑶说的那栋洋房外面等着。结果他没等到那个跟周萨行迹暧昧的女人，却等到了岳定堂。岳定堂从街道对面的小洋房里走出来，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穿着时髦漂亮的西洋女人，肌肤赛雪，发丝泛金，撑着小洋伞，穿着蕾丝长裙，甭提有多洋气了。他与岳定堂离得很近，两个人在说话，后者似乎听不清，将上半身微微前倾，年轻女人的嘴几乎贴在岳定堂的耳朵边上，不知说了什么，然后两个人就都愉悦地笑起来。 哟呵，这老岳桃花运还不错呀，聊什么呢这么高兴。 这几天林叔没去警局，没去岳家，岳定堂也没派人来问一声，甚至就连周叔说好了要送酱鸭给他的也没影子。果然是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林叔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觉得周叔不讲义气。两人一前一后上了轿车，林叔拍拍黄包车夫， 快给我追上前面那辆汽车。 黄包车夫正在打瞌睡，冷不防肩膀被拍一下，差点吓得跳起来，再看逐渐远去的小汽车，不由面露难色。 先生，我这两条腿怎么追得上汽车呀？ 我多加一块大洋。 嘿，好嘞，您坐稳，瞧好吧。 车夫精神一振，犹如打了几管鸡血，两条腿一迈就拉着车开始追。一前一后，距离逐渐拉开，但前面汽车在城区行驶，速度注定不可能快到哪儿去。车夫这一路跑倒也能远远坠着，直到出了租界，汽车一路往前，林叔让车夫停下来。 哎，好了，别追了，先到这里吧，你去歇歇。 哎，好嘞。 他已经知道对方要去哪儿了，岳家。正好是傍晚时分，岳定堂在何教授的沙龙上跟丽贝卡相谈甚欢，大有倾改如故之意。正好两人一道离开，顺便把人邀请到家里来用餐。丽贝卡也欣然接受邀请，刚进门不久就又听到了敲门声。 来了，林少爷，您来了，快请进。 你们少爷呢？ 在里面，今天少爷有客人。四少爷，林少爷来了。 岳长官，许久不见，甚是想念。 你怎么来了？今日我有贵客在，恐怕无法招待你。 我是来给周叔送酱菜的。 我可以代为转交，你好好在家养伤吗？什么时候伤好了再去警局报道就行。 那多不合适啊，周叔几天没见了，肯定很想我，你不能剥夺他看见我的乐趣是吧。周叔，周叔。 哟，林少爷来了，正好今天有客人来，四少爷让我做了好多菜呢，哎，你就留下来吃晚饭吧。 周叔，我这两天没上门，怎么也不见你找我，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哎呦，怎么会呢，我是想差人去找你过来吃饭的，四少爷说你要在家陪姐姐。 是要陪姐姐，但不耽误来吃顿饭不是。走，周叔，我帮你拎到厨房。 嘿嘿，你先来跟客人打声招呼。 丽贝卡在沙发上看书，娴静的样子像极了教堂里彩绘玻璃上的天使。离得近了，林叔才注意到他手上的那本书还是法文的。 丽贝卡，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叔，今晚也在家吃饭。这是丽贝卡盖兰，我朋友。 岳定堂做了简单扼要的介绍。的确是很简单，朋友分很多种，有萍水相逢的，交浅言深的，还有这种异性相吸的。 表面朋友，实际上逐渐了解深入，最后谁知道呢？ 你好。 丽贝卡微笑伸手，她的中文很流利，只有一点点口音，如果没有看见人，很容易让人误会那是中国人在说话。林叔从善如流，握住她的手，嘴唇在手背上轻轻碰一下。 很高兴认识你，盖兰小姐。我能知道你在看什么书吗？ 给女士写的植物学。你可以叫我丽贝卡。 植物学还分男女吗？ 这本书的书名就叫给女士写的植物学，因为作者是位女性，而且当时很多女作家的植物学著作都是以书信或者对话的方式存在的，所以她另辟蹊径，用了一种全新的写法，把这本书变成了一本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入门读物。 原来如此，我很感兴趣，可惜法文我看不懂，如果有一位像您这样精通中法双语的人，把书翻译成中文版就好了。 你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是着手在做这件事情。岳先生说他家里有这本书更原始的版本，我就过来冒昧打扰了。等翻译好了，我会寄送一本给你的。 那我就等着当您的第一位读者了。 岳定堂不能不佩服林叔讨好女人的功力，这种功力并非特意为之，而更像一种天赋，可对方从没将这种天赋用在自己身上。吃饭的时候，丽贝卡跟岳定堂聊起学术问题，自然而然用了英语和法语。岳定堂抽空瞥了林叔一眼，后者明显插不上话，他正埋头吃饭，筷子一次次夹起饭粒往嘴里送，速度明显比往常慢了许多，最后还剩下半碗。岳定堂偶尔看他一眼，林叔都没有抬起头，看不见林叔的表情。要不要说点林叔感兴趣的话题呢？岳定堂如是想到。但林叔这两天到处乱窜，没在他面前露面，也不交代自己去了哪里。长此以往，两人必然渐行渐远。岳定堂忽然有点怀念在奉天的时光，哪怕那时候生死边缘摸爬滚打，但起码两个人的身体和心曾经那样无比靠近过。林叔没有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 我吃饱了，你慢用。周叔，我先走了。 岳定堂仿佛听见他在跟周叔说要走，不由皱起眉头。丽贝卡的声音让他回过神来。 岳先生，岳先生。 啊，怎么了？ 我能问问这道菜叫什么吗？ 哦，龙井虾仁，杭州名菜。家里厨子是江浙人，对这道菜很拿手。 的确很美味，如果方便的话，能否给我食谱？回去我也让厨子尝试去做。 当然可以。 岳定堂承认自己有点心不在焉，接下来丽贝卡同他说了什么，岳定堂都是入耳不入心。直到饭后女士起身告辞，岳定堂让司机送他回去，才找到了单独问周叔的机会。 你怎么让林叔走了？ 他说今晚有舞会，得赶紧走，趁时间早还能叫到黄包车，去晚了呀，就没法跟雅琪小姐跳第一支舞了。 他不是回家，是去舞场跳舞，你还让他走了？他腿上还没好，怎么跳舞 啊？哎呀，小孩子嘛，难免爱玩，他有分寸的啊。三少爷，你嘴上说不管他，心里可比我还惦记，是不是想去找他呀？嘿嘿，正好呀，你也去玩一玩吧，年轻人需要多走动，他去了翡冷翠舞场。 司机去送丽贝卡了，这么晚了哪里还有车？ 我特意交代司机了，晚走一点，就说要检查车子，要不你现在出去看看，丽贝卡小姐肯定还在等你。 有时候岳定堂真觉得周叔是岳家成了精的老狐狸，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考虑到了。要是没有他在，岳家就是个徒有其表的空壳子罢了。 哟，这不是岳先生吗？真是稀客呀，快里边请。 林叔来了吗？ 来了的呀，就在那边，雅琪和罗斯正陪着呢。 我带您过去。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 啊，好啊。 林叔正在享受暖浴温香的服饰，一呼一吸都沉浸在胭脂水粉的海洋里。左边是雅琪递水果，右边是罗斯柔肩膀，耳边是靡靡之音，张眼是环肥燕瘦细腰肥臀。他感觉自己的心智被腐蚀了，痛并快乐着。 林少，听说你出远门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可想你了，大班隔三差五就念叨你呢。 是你想我吧？大班只会想我的钱夹。 来，吃口苹果。 啊，嗯，好吃。好久没来看你了啊，你好像瘦了。 雅琪的下巴被挑起，他听见林叔如是说道，但实际上他根本没听清对方说了什么。只觉得灵犀的气息近在咫尺，熏人欲醉。 是不是变丑了？ 没有，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就是瘦。我还是喜欢你胖点，捏起来有肉。 灵少，你尝尝这个葡萄。 好，我尝尝。嗯，好吃啊。罗斯，这葡萄哪里拿的？ 这个呀，今天刚刚新鲜运来的。灵少真识货。 再去帮我拿点，这一丁点哪够我们分的。 好， 这里就像一个大染缸，白布进来就算不被染黑染蓝，起码也要被染个粉色出来。罗斯最近有点跟雅琪别苗头的意思，喜欢找雅琪的客人有不少被他拉过去，隐然有些争夺翡冷翠第一舞女的野望。雅琪不是傻子，自然也明白，只是两人面上和和气气，所有暗潮涌动都在鲜为人知处。他也不愿意让林叔知道这些，坏了对自己的美好印象。正走神时，手心却多了一个香囊。 这又是哪个漂亮小姐送你的？我可不要别人送你的东西。 打开看看再说。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